第258集，留在你身边。 顾元白让自己带入薛远去想事情，将他的想法摸得八九不离十。薛远曾经同他说过的一句句话浮现在眼前，他嘴角勾起笑，拿下金帕，看着薛远舒服地睡得沉沉的模样，恨不得将薛远拽起来陪他哭得那么多眼泪。他在哭之前应该先狠狠揍薛远一顿，逼着他吃饭，逼着他睡觉，人再怎么样都不应该去折磨自己的身体。等薛远醒了，他得和薛远好好谈一谈。 再端盆水过来。 是。 田福生恭敬应下，重新端了盆温水上前。顾元白洗净帕子，亲自拧干，为薛远擦着脸。薛远已经累到眼底青黑一片，脸庞瘦了许多，这样由心病带来的暴瘦也不知身体是否能受得住。顾元白专心致志，田福生在后方看着，踌躇良久，还是低声道： 圣上若是不想要薛大人远行，去宁夏甘肃走一趟也可。 西北大将张虎城已守在西北两年，宁夏甘肃一地还有不少暗中想要复国的党派，他们小动作一直不断，张虎城在西北，他们慑于大军不敢大动，这是张虎城的功劳，旁人抢不走，哪怕是朕也不能这么不讲究的派人半路插手。如今天下安宁，先前的军功该封赏的都已经封赏了，想要立功哪有那么好立呢？除了张虎城，前去这两地的官员都忙着平息本地混乱来同朕邀功，他们出踏西夏土地，个个都干劲十足，争抢着来做功绩。又说陕西并入的益州也被治理得安稳非常，大亨里头的贪官腐败现在没人敢冒着出头，御史台也做得好好的，哪里能轻易调动。 是小的愚笨说错话了。 他急朕也急啊，一个知心人在眼前多不容易，他一旦开始往朝堂上用力，这在宫中朽一夜就有人盯上来的事儿，也不足为奇。但若是朕让他沉寂在身边，做个小小的御前侍卫，一个大好人才，我哪里能这么做？ 就得放手。喜欢是尊重，就得让他离开，不管是为公为私。薛远的才能若是不能用，那实在是可惜。顾元白这一颗喜爱闲事的心无法做到这样暴殄天物。田福生鼻酸，开始抹着眼泪。 您和薛大人可太难了。 顾元白不由笑了，接过金帕继续擦着薛远的手，指尖从他指缝中穿过，擦过他掌心中的伤痕。 不难，有衣穿，有饭吃，江山太平，海晏河清，哪里有什么难？天下万万民都背在朕的身上，朕期待着，等着他真能为朕担起担子的那日。 手中的大掌突然抽动了一下。日头西下，夜色渐深，顾元白不知何时在薛远身边睡着了，等醒来的时候，他正被薛远抱着坐在窗前的美人榻上，身前盖着薄毯，窗外的月亮弯弯，好似一只远航的船。薛远的发丝从身侧滑到顾元白的胸膛前，惨白的月光如晃动的水波，顾元白靠着薛远的胸膛，听着外头的蛙叫，闲适地享受当下的宁静。头顶抵上薛远的下巴，薛远松松环着圣上。 我知晓圣上的心意了。 竟才知晓吗？ 我愿心甘情愿地去，也想早早走回。折磨自己也让圣上难受，实在不应该。我不会再如此。圣上，只是我在走之前，还有件事想求求你。 什么？ 薛远拉开腰间的腰带，松垮的衣衫散落，露出一片结实胸膛。他将美人榻旁的匕首捡起，去掉刀鞘，捏着刀刃递给顾元白，目光通透。 臣想让你在臣身上留个印子。 顾元白握着匕首惊讶，薛远勾起唇，坚定道： 还请圣上赏臣这个恩赐。 良久，刀尖碰到他胸膛之上。 忍着， 可吧。 顾元白狠下心，随着心意在眼前这一片皮肤上飞舞出一个白字。还好这个字笔画简单，血刚流出来，顾元白已经收回了匕首。薛远静静看着他，顾元白拿着手帕擦去血迹，还有一些顺着他的腹部流入裤腰之间。顾元白让人拿来药膏仔细抹上。 朝中的年轻官员都想要借此次立功，我真不想让你白白错过。我知你想要立功的原因，也知道你为何不想走，无非是舍不得。枢密使数次与我推举你，他推举你外调，外调三年回京，那时候再升阶便容易了。可三年外调和三年丝路，丝路功劳更大，对不对？ 血逐渐止住。顾元白喜欢极了他胸膛上的这个字，就好像薛远整个人都已经打上了他的烙印一般。他缓缓笑道： 两情若是长久，也无需吝啬朝暮之间。 薛远的手抖了一抖。 我问你，你别想着我，只想着单单重走丝绸之路这一件事，你会去吗？ 我会去。境外的那些国家，我早就想去见识一番了。 那就安心走，朕就在京城等你回来。 圣上知晓我出行的目的吗？我先前总在想，值不值？离开了你3到5年，和我本意已有所分歧。 薛远还有话没同顾元白说。他这么急着立功的最大原因，便是怕顾元白以后腻了他了。薛远得想办法让顾元白没办法离开他，即使不喜欢他也无法赶走他，别再有突如其来的外调。 男子汉志在四方，薛远，朕也不是寻常男子，朕是皇帝，天下会在朕心中占据很大的位置。离别是难过，朕说实话，我不舍得你离开。可是你做的是为国为民的好事，你只有这样做，才能光明正大地站在我身边，让我更加无法抛弃你，你也更加有了底气。你不想让我留下污名，但要真的这样做，你在明面上便和我毫无私情，哪怕我以后不喜欢你了，厌恶你了，你那时候才是真的哑口无言，说都没处说，只能把委屈吞回肚子里。 他们几乎是想到了同一个点。薛远一愣，说着说着，顾元白的面上升起真切的担忧。 我要是以后真的不喜欢你了， 你也要给自己留一个退路，让我没法动弹你。你若是想走就能走，若是不想走，也能留在朝堂，做自己的好臣子。 一个人的野心有可能会使自己变成另一个自己，顾元白的意志力压着权力带给他的诱惑，但他不敢保证自己以后会变成什么样，若是他真的喜新厌旧，薛远又该怎么办？只这么想了想就倍感不适，薛远的鼻音输得浓重了起来。 原本并不喜欢我， 我只是说一个可能性。 薛远的表情缓缓变了，眉尾微皱，嘴角下压，又是那副让顾元白觉得心口揪疼的神情。 薛九瑶，我曾同你父说过一句话，天下是朕的天下，你是朕的人，你做的事不为自己而做，而是为朕而做。其他人朕不放心，其他人看过的国家也不是你眼中看过的国家。安心去，全虚全伪的回来，京城每日快马送信，我等你与我说说境外风光，送我各国小东西。去吧，回来时再也没有人会因为你夜宿宫中而弹劾你了，我也不用这么担心你的以后了，因为你总有办法留在我身边，对不对？ 我总有办法留在你身边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大恒在，朕便在。放心去走吧，把成功带回来，朕永远在这儿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